说到这个话题，一个人的生活，其实这个话题应该在情人节跟大家聊聊的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这种伤口撒盐的事儿还是别做了。对于大多数单身的朋友来说，情人节基本上是和自己无关的。与其说想过节，其实也只是因为一个人的时候有点寂寞孤独罢了。但是一个人久了，总会想起自己的曾经、现在和未来，当然会想起你喜欢的人，也会想为什么会没有人喜欢你。那么对于单身的人来说，一直没人喜欢，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

默默欣赏爱你的人过往。你的眼泪落在风里，许我一生难忘。转眼间多少春秋不露收场，不曾走入你心房，在梦里把你探望。你会不会依偎在我的心？ 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小孩，他告诉我说，一直没人喜欢，就是听到好听的歌点分享，却不知道要发给谁，只好自己再默默的多听几遍，然后一觉睡到自然醒吧。嗯哼仔说，一直没人喜欢，就是会很开心，因为会觉得没有人管我约束我，没有人在意你是否做错做对，但也会有点伤心，因为觉得没有人关心我，没有人在我需要的时候能及时给我安慰和一个拥抱。是雷丽娜，她告诉我说，一直都没有人喜欢，大概是自己花了太多心思在一个不可能的身上吧，所以只能是路过了那些喜欢我的，而我终究也成了另一个人的路人甲。 孩子踢出水滴，闪亮街上恋人眼睛， 身上的箱子里寻常人家里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， 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，我还记得你的表情， 难得有个好心情，突然放弃了前妻， 集体游戏， 难得好天气， 何不你对我，我对你，敬一个礼， 难得好喜气，整座城市欢天又喜地， 路人甲乙丙丁。 换成心意，讨好世人的心，今天真是个的了情， 在许愿池子里投一个钱币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， 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，了解让我们在一起， 心里干净而透明，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 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，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鲜艳， 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， 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， 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，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， 难得好天气， 何不你对我，我对你敬一个礼， 难得好时机，趁着城市欢天有喜地， 路人甲乙丙丁， 彩虹穿足浴的裤子，孩子踢出水滴，闪亮街上恋人眼睛， 寻常的巷子里，寻常人家里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， 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， 我还记得你的表情， 难得有个好心情，突然放晴的天气， 卷起衣袖大步行， 做路人甲乙丙丁， 我有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，在一个银行做大客户经理，毕业至今也有十年了，可还是没有找到男朋友。刚开始几年他还是挺用心去找的，让每一个朋友介绍，不放弃任何一个 party， 去尝试各种的相亲网站，几乎每周都呼朋唤友组织一场或爬山或游江的团队的活动，出席每一个朋友的婚礼，并且一定要争取做伴娘。结果呢，还是没有找到如意的郎君。慢慢的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习惯了一个人，一个人下班吃饭，一个人出门旅游，一个人发烧了去医院，一个人周末去看电影，甚至一个人在那座城市买了一间大房子，而且还是一个人搞完了装修。原来要好的闺蜜们也慢慢的选择性的疏远了，因为人家聊的话题越来越多的跟爱人有关，跟孩子有关，跟婆媳矛盾有关，甚至跟老公出轨有关的话题都能够刺激到她，让她觉得对方是在晒幸福。她跟我说，她现在已经不再尝试去主动开展一段恋情了，反正一辈子是长是短，怎么过都可以，就是不想难过。 什么时候开始，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。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。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，不回家吃饭。 我晚上要陪客户。 我有事儿，不回去。 老爸，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， 晚上加班， 帮朋友个忙，不回去了啊。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？ 爸爸，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，我很想你。 儿子，今天你妈包了水饺，回家吃饭吧。 老公，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？ 留给最爱你的人。 从今天开始，回家吃饭，品味幸福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即使擦身而过，仍能永久回味。墨音乐，入耳即融，入心即化。 墨音乐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一个人的生活。也许你会问我，你不可能会一直一个人吧？总会发生一点什么。当然偶尔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什么，但那都是逢场作戏，顺水推舟，事后呢也是一副外交官的嘴脸，一点都不尴尬。以前我那个朋友家里还会经常的逼他，现在家里也不太管这事儿了，因为他家还有个弟弟，不存在香火延续的问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实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男生开始追他，但都是以失败告终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不知道，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自己喜欢的，可是很快人家就走了。他后来总结了一下，发现不少男生会因为他身上的这种文艺气质而第一眼就喜欢上他，可一旦认识之后又会发现他对感情不咸不淡，清心寡欲的，好像对婚姻也没有多大兴趣，自然就容易失去耐心了。这一分析确实是蛮有道理的，哪怕是一个正宗的吃货，跟一个对食物没有任何胃口的瘦身达人同席共膳的时候，心情也是类似的吧。其实，在当下这个社会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朋友那样，喜欢上一个人，对一段新的恋情不再憧憬，对一个新的恋人也不再期盼了。 Little 他留言给我说，一直都没有人喜欢，久到让我相信了这世上本该一个人，让我习惯了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做，让我觉得另一半是一个多余的存在。还有大秋，他告诉我常常是一个人去热爱生活，知道喜欢和被喜欢大概是一种什么感觉，虽然没有明确在身边拥有过谁，爬山、阅读、逛超市、煮饭、看电影、看海，或者凌晨的马路晨跑散步，自己都一步一步用脚步去走过，空落落的时刻有感觉到，但也能在别处看见风光。一个人我不难过。柯雅科他说，明明是没有女朋友，身边的人却以为我有好多女朋友，白天跟所有的人都有说有笑，一到了晚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抱着膝盖静静待着。来一首歌吧小莫，如果你爱我，希望每个人都会被喜欢。还有轩他告诉我说，平时一个人走路会很快，因为不用等别人，习惯了一个人去各种地方，人如果多的话反而会不适应，有的时候也真想谈一场平平淡淡的恋爱。 总是全力以赴保持

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就算你们再好奇，我想说的都已说完了，其余是秘密。在那某一个街头，会流传某个旋律，那是我在轻轻唱着歌，我多爱你，着你。 在电影《天下无双》当中有这么一句话，很多时候一个人爱得太深就容易醉，一个人恨得太久心也容易碎。看来这句话还应该补上一刀，一个人久了也容易上瘾。以前是喜欢一个人，现在是喜欢一个人。喜欢一个人的精彩，享受没有人的喝彩。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说，之所以是会从喜欢一个人转变成喜欢一个人，很大程度其实是一种从身体到心理的自我保护。因为你害怕把伤害你的权利托付给别人，结果呢就是越来越谨慎，越来越害怕，越来越习惯了独自面对，面对人生云卷云舒。这样一来的话，一个人的生活也顺理成章的上瘾了。此外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文明的发展，以及网络的普及，都给一个人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。当然，在社会伦理上，也给单身族提供了更多的宽容吧。 在犹豫什么？

沿着那些无聊的谎言蔓延在街边。你为何不向着远方一个人去旅行，让阳光穿过你的眼睛温暖你的心。如果有一天像我一样伤了痛了，这座城市中记忆的碎片总刺痛你的心，你为何不向着远方一个人去旅行，在那湛蓝悠远的海边放空你的心。行在无垠的沙漠寻找那绿洲，把那爱恨与纠缠埋在沙丘后面，穿行在雨后的草原邂逅彩虹，把那灰色的忧愁藏在彩虹背面。现实的差距让你不知所措，你为何不向着远方一个人去旅行，在无尽烂漫的星空下安静你的心。 众所周知，一个人在江湖上飘，在爱情的路上闯，很容易被世俗的苦难给磨平棱角，也很容易在伤过痛过之后的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。诚然，独自过一辈子可以自由而惬意，也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，但我却希望大家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可以一直保有一颗初心。人生当真如初见，又何事秋风悲画扇呢？唯有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风雨，又何尝会因为一个人久了失望了畏惧了而单身上瘾。千万别让生活夺取了我们爱人的能力，也别让生活夺走了我们被爱的权利。在当年的大热的韩剧《我的女友金三顺》当中，大龄而又平凡的金三顺勇敢而耐心地去面对生活的各种困难，哪怕是被爱人甩掉，哪怕失去工作，他都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慢慢地把失去的给争取回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受过伤之后依然相信着爱情的美好，明知道与高富帅男主角的爱情是一场几乎不可能跨越的旅行，那又如何呢？敢爱敢恨，忠于自己的内心，珍惜彼此的时光，奈何情深，何惧缘浅。也正如这个韩剧所引用的诗歌，去爱吧， 像不曾受过伤一样所描述的那样，跳舞吧，像没有人在欣赏一样，去爱吧，像不曾受过伤一样，唱歌吧，像没有人在聆听一样，工作吧，像不需要钱一样，生活吧，像身处于地球上的天堂一样。 在黑暗中舞蹈，感受黑暗在舞蹈，在黑暗中舞蹈，看不见我在哭笑，在黑暗中舞蹈，感受悲伤在缠绕，在黑暗中舞蹈，和痛苦一起跳跃， 在月光里呼吸，山河大地，在月光里叹息，触摸烧焦的土地，在星光下喘息，颤抖的身体，黑暗的身体，有黑色的眼睛，去吧，这不值一提的过去，燃烧吧，最后寒冷的冬夜，一捧灰土落入尘封下光里，你看到的是生命最绚丽的美丽。烧焦的土地，在星光下喘息，颤抖的身体，黑暗的身体，有黑色的眼睛，那翅膀遮不住一切的过去，伤疤最后寒冷的冬夜，一捧灰土落入尘封下光里，你看到

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，即使是他人的故事，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。莫音乐，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 有你在的冬天总下雪，我不知道了，就算再寒冷，春来了花开了，你走了我留在这里，哪里也不去，可是我好爱 身还有有情人的这个话题。2月14号那天，令薄荷小姐没想到的是，那一天竟然是一个很美好的周末，大概是为了让更多情侣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甜蜜的时光吧。她挣扎着爬出温暖的被窝，出去买了巧克力味道的甜甜圈，是为了迎合情人节那个特殊日子的早餐，温热的牛奶，全麦脆皮面包煎到银色金黄。上午的阳光正好，薄荷小姐坐在台阶上晒太阳，说是晒太阳，可小心思全被一些琐事拉走了。她也有想不明白的时候，今天为什么没有过节呢？一直以来她的桃花运是不差的，高中的一次生日，她收到过一大束的玫瑰花，她抱着花溜着边穿过操场，正赶上午餐时间，人群从教学楼涌出来，直奔操场那边的食堂。临上课的时候，他把花束抱到办公室，和班主任说：“姐姐，我要寄存一下。” 班主任抬着笑问他是谁送来的，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，红着脸跑回教室。那个时候，薄荷小姐庆幸自己遇到了世界上最开明的班主任。 My darling, 整个下午对他来说，满校园都是玫瑰花的味道。其实不止呢，薄荷小姐发现同年级有个男生很奇怪，经常在下雨的时候跑到她的班上给她桌上扔一把伞，每次她走着回家，男生就在后边推着车跟着她。她说嗯，男生说我可以每天送你回家，她甩甩马尾辫笑了笑跑远了。薄荷小姐在高中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隐藏的男朋友，为什么是隐藏的呢？因为她自己也不确定有多么喜欢他。她发现那个男生有时候和自己有点像，他能听懂男生说的每一句话，他能把这种交流的方式叫做高情商的对话，他比他大不了多少，所以对他来说，那个男生一直是他的动力和小小的偶像。一辈子那么长，我不介意去彼此丢失多少年。薄荷小姐说，上了大学的第三年，他就决定不再等了，因为他听到了一句能够温暖他的话，有另外一个男生对他说，我要牵着你的手一辈子都不放开。虽然这句话并非来自于他要等的那个人，但是他依然是很满足地接受了，但是他依然很满足地接受了这一份让他感动到不行的感情。其实他没有想过，再热的茶也有变冷的那天，他背着所有人偷偷哭了几次，抬起头的时候依然笑着说没事啊。他又回到一个人的生活，开始尝试孤单的滋味。孤单是什么呢？是再也不会有人对你说任何字了。嗯，就这样了。后来的后来，薄荷小姐笑着拒绝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美好，看看就好。她总是这样对自己说，她为每一个人祝福，也为自己。不过她说，现在过得就挺好啊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阳光恰好洒在她的脸上，和她的笑容一样灿烂。他为每一个找到幸福的人而幸福，也为身边每一份纯真的幸福而感动。 显得好空，那爱呢？他在热闹什么？回忆他留下了指纹，并没有给生活淹没。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？未来未必回来，而你的爱都一直存在。星空住了一

我的朋友薄荷小姐，你不要猜薄荷小姐是身边的哪一位。你没发现吗？这世界上有许多的薄荷小姐，她们都在孤单着，又被温暖着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这世间唯有梦想和好姑娘是不可辜负的。你不负这个世界，这世界自是温柔待你。当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，恰好接了一个电话，发现没找到爱情的姑娘都大都很长情，对旧爱是念念不忘的，因为他们以为必有回响。总是回头的人怎么能看到前面的路呢？放下的就别再拿起来了。一看长一段，好去莫回头，送给你的前任吧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你爱的人，他会穿越这个世间汹涌的人群，一一地走过他们，怀着一颗用力跳动的心脏，捧着满腔的热和沉甸甸的爱走向你，抓紧你，他一定会找到你的。你要等，熟悉吗？所以收音机前的薄荷小姐们，你们要始终相信，下一次会遇到真爱，我等你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小墨，感谢各位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